法师啊，各位居士慈悲啊，阿弥陀佛。先问一个问题哈，我们上次真实一品嘛哈，那你在来上课前有听过我师父或者看过我师父讲的真实一品的人，请举手一下。OK， 好。这新年哈，新年到了以后呢，在过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回那个老家嘛，啊，回老家祭祖。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所谓的传承的意思啊，表现一个传承。那么我们佛教里头用什么做传承呢？啊，我们时常听到说，某某法师他是曹洞宗的，啊，有的是灵济宗的，有的天台宗的，啊，华严宗的。那照理讲的话，因为我师父是天台宗的，所以呢，我也应该算是天台宗的弟子。那因为有这个传承呢，所以呢，也就安排这个法名的次序。啊，像我是智，智字辈。那我师父是人字辈。可是我师兄弟的名字，我是智，啊，如观法师是如，啊，我还有以前有圣音法师嘛，啊，是圣，啊，那跟如观法师一起剃度的观如法师是观，一个如观，一个观如，啊，那还有就是说还有德啊，德净法师。所以看样子的话，好像我们也不是完全以这个排什么字辈为这个传承嘛。记得有次跟我师父的谈话的时候，我也请问过师父说，我们下一辈应该是用什么做法名的第一个字。好，那我师父说，我讲字，你想到什么？我说我想到慧。他说好，那以后就用慧字做法名。所以意思是说，并不完全是以这个我们所谓的传承为主，我们心里想的传承为主。比如说我师父天台宗，我就是天台宗，不是以这个为主。你要是愿意花点钱的话，他可能也帮你写到族谱上面去。那佛教里头到底以什么做传承？佛教就是以佛法为传承，以学习佛法为传承。不只是说你受三皈依，就是说有了传承，这倒不是。是你学习了佛法以后，有没有照佛法来改正你的行为，来修行，来做传承。那你怎么判断你学的佛法对不对？那就是以三法印来做判断，有的地方讲四法印来做判断。所以真正的传承呢，就应该讲就是三法印，也就是我们学习的佛法是不是符合三法印，以这个来做传承。如果我们学的佛法不符合三法印的话，那么也不符合传承。所以呢，师父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就说这个传下来这种传法呢，名字的传法呢不是那么重要，师父的教导啊是比较重要啊。怎么学习他教导的佛法，怎么样把他的精神延续下去，这个是真正的传承。这个是真正的传承。 以前我师父有讲过一个，就是法云寺的啊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方法跟教导的方法啊。以前有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网上也可以查得到这篇文章。就是他对于学习佛法啊，怎么样修行，有一个想法啊，怎么做有一个想法啊。那么跟着他这个思想走，他就是我们讲跟随着他的传承。他不跟着他这个思想走，那就是背离了这个传承，也就是背离了法云寺的宗旨跟目的。我们前面呢已经讲了四种真实呢，已经讲了三个真实了。那么现在呢开始讲到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所以是讲义的第六页。云何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真实义品呢，总共分为两大科。第一科是总名安立，就是用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呢，说明真实义。第二科是别变品类，就从四种真实说明真实义。那么四种真实呢，第一个就是世间即成真实，第二个是道理即成真实，第三个就是烦恼障尽至所行真实，第四个是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那么前三种真实已经讲过呢，现在解说第四个呢，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是真，第二科是事。那么这一句话，云何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就是真问什么是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呢？未于所知能爱智故，名所知障。这个是第二科，是就是解释，解释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这又分为两科，第一科是略标，第二科是广辩。先说略标，略标呢分成出体跟变相两科。那么先说出体这一科，第一科说明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的体性是什么。未于所知能爱智故，名所知障。这个是解释所知障。那么解释所知障呢，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所知。所知呢，广泛的说呢，就是所知就是我们可以觉知的一切法都叫做所知，所能觉知的一切法。那么在佛法里头来讲的话呢，对于转染成净、转明起悟来说呢，所知呢就是所应知的法。在声闻独觉圣的话呢，所应知的法就是四圣谛。那么在大乘为识呢，所应知的法呢就是三自性，八识、四智、假说自性、离言自性、四寻思、四如是智等等。学习了这些所应知的法呢，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所应知的法来修行。那么照着这样修行呢，就可以转迷起悟，成就正见，修正了我们的见解，可以转染成净，你照着修行呢，就可以得到圣道，转染成净得到圣道。所以所知呢，是所缘的境界，能知这所应知的境界的呢，是智慧。那么能够正确了知所知境界的智慧呢，称为净智。但是呢，有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呢，它能够障碍住这种能知的智慧。这种障碍使众生呢， 不能够正确的觉知所应知的这个境界，而升起了迷执，这种障碍就叫做所知障。这是解释所知障是什么，它就是一种障碍，能够把我们的智慧障住，让我们不能够了知诸法的实相。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么我再提一下，中国佛教发展到后来呢，就提倡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它的利益就是期望我们学习的人呢，不要执迷在文字上面，而忘了学习佛法是以解脱为目的的。所以说不立文字。可是呢，久了以后呢，就从英文生义呢，就出现了一些偏锋了，而成为说不要学习语言文字的佛法，叫做不立文字了。就用这个所知障为例来说明，所知障也有人把它错解为什么呢？所知太多变成障碍，就是你学了太多的佛法，然后变成了一种障碍，还障碍你修行，所以不能成就。所以呢，就应该不要学习佛法，入海善沙土自困。还说这是佛讲的，你看佛讲所知障嘛，那么就完全错解了所知障真正的意思。所以佛法要闻思修，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建立道理集成真实的体系。你建立了这个体系以后呢，照着这个体系来修行的话呢，才不会出错，你才会知道应该怎么修行，不会错解这些名词，望闻生意而错解。所以一定要深入的学习佛法。今天碰到一个居士，他也是学了蛮久了，他学一切事地论也是学了习了很一段时间。他那天跟我讲，就是说他没有来上课，他后来是跟别人拿到的 MP3 吧听。他说他慢慢的就是从讲课里头把他以前学了很多，但是拼不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这个体系。那现在上课以后，他从这边学习的话，他慢慢的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就比较他比较精确确实的知道说他学的这个唯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了一下，他对我也是有点鼓励。我们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位于所知能爱之故名所知障。那我们现在再依照批寻记来解释这句话。批寻记说呢，此中亦说法执无名，意思就是说这边所讲的所知障呢，就是指的法执无名。什么叫法执无名呢？就是执着这个法体啊，无蕴的法体是实有的，是法执无明。那么呢，有我执的人呢，这必然是有法执，这就是一般凡夫。那有法执的人呢，不必定的有我执，这个是指破除烦恼障的圣人啊，他破了烦恼障，他破了我执，但是呢，法执无明。没有破。那么佛呢，是破除了我法二执，进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两种障碍都进除了。所以这边讲的所知障呢，就是强调的是指法执无明。那我们再解释一下，我们通常在解释无明的时候会怎么解释？我们会说没有智慧就是无明。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没有智慧就是无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在无明的心所升起的时候，能够了知诸法实相的智慧呢，就没有升起。 当我们有无明心所跟我们的心相应的时候呢，智慧的心所就这个时候就没有跟我们的心相应。所以说没有智慧是无明。但是这一句话呢容易被误解为什么呢，就是说智慧心所没有升起就是无明。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无明的本身是一个心所法，它是有体性的有种子的心所法。所以无明是有体的，它是依他起法。所以我们现在说法之无明就是所知障呢，就是表示说确实有一种心所法叫做法之无明啊，它是依他起法，当它的因缘成熟它升起的时候呢，就能够障碍能知智的升起啊。当它的跟我们心相应的时候呢，我们心就没有跟智慧相应了。所以无明是有心所的，是有的啊，不只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没有智慧就是无明。当我们说没有智慧就是无明的时候，容易误解说没有智慧心所升起的话就是无明，忽略了说无明心所是有什么，是有体性的。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骗于一切所知事中，隐覆真实，显现虚妄，障能知智，令不得生，由此义故名所知障。骗于一切所知事中，这种法之无明呢，如果没有被扶离的话，只要我们的心去觉知一切的所知事，这个法之无明呢，它也会同时的升起，跟我们的心同时升起。所以说骗于一切所知事中，只要我们去觉知一切的所知事，法之无明如果没有被扶离的话，它同时就跟你的心，无始以来就跟你的心同时升起。隐覆真实，显现虚妄，这个是说明法之无明的作用是什么。真实就是指一切的所知事中呢，我们所应该知道的真实相啊，就是它的真相。隐覆真实呢，就是指这个法之无明呢，它能够它升起的时候能够影响我们的心事，使我们的心事呢不能觉知所知事的真相，这个叫做隐覆真实啊，是法之无明的一个作用。显现虚妄，什么叫做虚妄？虚就是不实，不实在叫做虚，妄是不真，所以虚妄呢就是不真实。当我们心事升起的时候呢，法之无明能使我们的心在升起的这一刹那直觉的有客观实在的所知境，而被主观实在的内心所觉知，有实在的心与境，有实在的能取与所取的对立显现，这个就是显现虚妄，这个就是显现虚妄。升起的那一刹那就错了，有能所的对立就错了，你认为有能所的对立就错了，你认为有心境的对立就错了，这个就是显现虚妄，这不是真实的。障能知智，令不得生，因为法之无明能够隐覆真实，显现虚妄，所以我们就误认虚妄为真实，而不知道追求真实了，这个就是障能知智，令不得生。我们今天讲这句话，障能知智，令不得生，容易误会成什么？误会成说我们有能知智，被强大的法之无明覆盖而不能升起。为什么这句话是错的？因为能知的智慧是法之无明的对知性，我们只能说能知的智慧能够破除法之无明，而不能说法之无明能够制服能知智，没有这个道理。好，没有这个道理。你记得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吗？啊，我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一个偈子，说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所分别无故，无分别自无。意思就是说，从无始以来我们凡夫呢就没有无分别智，从无始以来我们凡夫呢就只有法执无明。那因为没有无分别智，有法执无明，所以不能觉知一切法的真相。好，所以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心里已经有了无分别智，只是它的力量不够强，而被法执无明强大的力量覆盖住了，不能这样讲，哎，不能这样讲。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我们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智慧，我们从来都没有智慧，我们有的只是无明而已。所以呢，必须从佛菩萨处呢得闻正法以后，才能够知道诸法的实相是什么，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脱之道。由此义故明所知障，所以犹能引复真实，显现虚妄，障能知智，令不得生。因为这样呢，所以称它为所知障。这是披寻记呢解释了这个所知障是什么。从所知障得解脱智，所行境界当知是名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我们刚刚解释了所知障，那么现在说明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的体性是什么。无始以来我们的心识就被所知障障碍住，刚刚说了我们没有无分别智，我们只有法智无明，所以无始以来我们的心识就被所知障障碍住了。所以呢，在所知识上呢就升起了错误的认知。那么经过佛菩萨的教导以后呢，从闻思修戒定慧六波罗蜜等修行呢，最后呢见到了真理，登地了，再从初地慢慢修，修到实地，最后成佛。这个心识呢也就从所知障中呢解脱出来了，得到了法无我的清净的智慧。那么这个法无我的清净的智慧呢，就是从所知障得解脱智，成就了这个清净的智慧呢，就不会再被所知障引复真实，显现虚妄了。那么这个清净的解脱智在圆立境界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觉知所行境界的真实相。所以这个清净解脱智所行的境界呢，被称为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这句话是这么解释。那么我们也依照这个披寻记的文来解释一下。为诸如来成就妙智，生死涅槃二俱不住，名解脱智。为诸如来成就妙智，这是说明所知障境智呢是佛所成就的智慧。也就是成就了这种智慧呢，便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为诸如来成就妙智，这个妙智，这个妙是称赞这个智慧，是最殊胜的意思，这个智慧最为殊胜，所以称为妙智。生死涅槃二俱不住，名解脱智，这是说明佛菩萨的无住涅槃得名解脱智的原因。在唯识的定义，一切法是不离心识的，不离心识，注意哈。所以一切缘起的法呢，都是依他起性，都是因缘生的，所以是依因缘而生起，所以为之依他起性。而这个依他起性呢，正是菩萨转染成性的枢纽。这个依他起性是转染成性的枢纽，关键在这边。我们凡夫是怎么样呢？是单溺在生死的。凡夫是单溺于生死中的。那么生，什么叫生死？生死就是在这一切依他起法，一切依他起的缘起法生起的时候呢，你不能了知这个缘起法的真相，随着这个烦恼杂染呢而生死流转。这个也就是依他起性的什么呢？ 杂染分，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片剂所执性。一他起身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能知道它的真相，而片剂它以为它是什么实在的法，好，那么你就在这生死中流转了。这是讲凡夫。好，那么二圣的阿罗汉或者是独觉呢，他是远离生死安住涅槃的。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在依他起性上面呢，当依他起的缘起法升起来的时候呢，你能够了知它的真实性，在依他起上呢远离烦恼，它是依他起的清净分，跟刚刚杂染分刚好是相对，它是清净分，也就是呢圆成实性，也就是依他起的真相，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呢依他起法升起来的时候呢，可以通于生死的杂染分，也可以通于涅槃的清净分，只是看你这个心呢是跟无明相应呢，还是跟智慧相应。所以呢说依他起是枢纽，是清净与杂染的所依。菩萨成佛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叫做转依，叫做转依。什么叫做转依？转就是转变，依是依止，将杂染的依止呢转变为清净的依止呢，就叫做转依。在唯识的教义上面就是说什么呢，将这个杂染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现在我们的凡夫的依止，杂染的阿赖耶识转变为清净的无垢识，这个就叫转依。本来是杂染的阿赖耶识，现在你经过修行以后把它转变了，成为清净的无垢识了，这个依止改变了，本来是杂染的阿赖耶识，现在变成清净的无垢识，这个依止变了，被你转变了，这个就叫转依，也就是菩萨成佛的修行方法。到了佛就是清净的无垢识了，在凡夫是杂染的阿赖耶识，在这个当中呢，就把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呢渐渐的改变，杂染的越来越少，清净的越来越多，最后所有的杂染种子灭除，清净种子起作用，全部都是清净的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佛了，就成为无垢识了。所以在依他起法的缘起法升起的时候呢，能够有智慧对治无明，舍弃片剂所执性的杂染分，转而得到缘成实性的清净分。但是呢并不离开依他起性，并不离开依他起性，所以称为舍杂染不舍生死，舍弃杂染不舍弃生死。那么因为弃舍烦恼杂染呢，所以在生死中呢度化众生呢，而不被烦恼所染所苦，这个就是呢不住生死。不同于凡夫呢，我们凡夫是在惑业苦的生死中流转，他不是，他借着这个生死来度化众生，不被烦恼所杂染所苦。真是普天同庆。又因为呢不舍生死，以大悲心度化众生，跟这个二圣的弃舍生死安住涅槃的无余依涅槃不一样，所以称为不住涅槃。所以佛菩萨是呢生死和涅槃都不执着，这个称为二俱不住，也称为无住涅槃，不被生死系缚，也不被无余涅槃所系缚，所以叫做解脱智。这个是佛菩萨的智慧。 二圣想要入无余涅槃的这种心事呢，这种心态呢，对菩萨而言呢，就是无明。啊，想要到无余涅槃，就是无明。对菩萨来讲，这就是无明。所知障尽，此方得生。名从所知障得解脱智。所知障尽，此方得生。啊，修行人从闻思修学习呢，在修慧呢，于修慧的时候，在禅定中修法空观。经过了四加行位，啊，暖顶忍识四加行位，啊，终于到入了见到位。入见到位的时候呢，破除了分别性的法执无明。啊，这个时候所知障被开始净化，解脱智呢也才开始升起。这个时候就称为呢，从所知障得解脱智。那么到了成佛的时候呢，所知障才完全的净除，这个解脱智呢也才完全的圆满。此智所行境界，不共声闻独觉，是故别说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这个是说明了呢，大圣菩萨和声闻独觉所得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因为智慧不同，所以呢，不同的智慧所行的境界也不相同，所以说不共声闻独觉。此智所行境界不共声闻独觉，所以声闻独觉并没有所知障尽智。我们前面解说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呢，曾经说过有无所知障，烦恼障定无。也就是说你破除了所知障以后呢，烦恼障一定也被破除了。若无烦恼障，所知障可有。你只是破除了烦恼障的话呢，你可能还有所知障没有破除。所以这边特别讲说呢，另外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这不共声闻独觉的大圣独有的智慧。好，论文说此复云何？我们前面解释了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我们刚刚是从名字上解释它的体性，现在进入略标的第二科变相。好，略说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相貌是什么，分成两科，先提问再答辩。好，这是第一科的真问，此复云何？就说请你再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是什么。好，所以说此复云何？为诸菩萨诸佛世尊入法无我，入以善尽，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假说自性，平等平等，无分别智所行境界。这是第二颗辩，更进一步的回答辨别。好，这第四个真实，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这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曰缘智辩，从所知障尽智这个能源的智慧这一方面来分别它的相貌。为诸菩萨诸佛世尊入法无我，入以善尽。要悟入法无我性呢，才是所知障尽智。菩萨修行呢，证得了此智呢，但是没有圆满，继续修道破除所知障，待所有的所知障都破除了，尽智才得圆满。所以说诸菩萨是入法无我，诸佛世尊呢是入以善尽。这个所知障尽智它已经圆满了，那么称为善尽，这个时候才成佛。所以佛的智慧是圆满的，菩萨呢虽然得到了所知障尽智，但是还没有圆满。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假说自性，平等平等，无分别智所行境界。看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就是在讲解这一句话了。这里讲到了离言自性跟假说自性这两个名词。离言自性有个言字，假说自性也称为言说自性，它也有个言字。这个言是什么意思？这个言就是名言的意思。什么是名言？名言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事在升起认识活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名言作用，它的作用就称为名言。 我们这个认识的作用就称为名言。我们心识升起认识作用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真实的内心，他来认识到外面客观的境界。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有一个绿色的、很雄伟的、很实在的物质的境界在那边，叫做山。那么这个呢，很绿色的、雄伟的、实在的物质境界被我们内心所认识到，也就是被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山的时候呢，这个绿色我们认为是实在的绿色，我们不会认为这个绿色是什么，是虚妄的。我们看到山很雄伟，我们认为这个山是什么，实在的雄伟。我们看到的山是物质，是色法，我们认为是有真实的物质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的认识当中，不论是具体的这个山的实体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抽象的所谓的雄伟，这些一切的认识，在我们的观念里头，这都是实在性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你仔细分析的话呢，这只是我们心识的一个认识作用而已。而这个认识作用就称为名言作用。这个作用就称为名言作用。所以呢，我们称为我们凡夫的世俗心识呢为名言识。称为名言识。那么这种世俗的名言作用呢，有明确的跟不明确的这两类。我们来看今天发的讲义七。讲义七的一呢是讲名言，第一个呢是一名言的明确与不明确分类。第一个是呢明确的名言作用，在经论上面呢有不同的名相来解释它。第一个在色大胜论呢，它称为什么呢？叫做有觉辨迹。它的解释呢就是为善名言。能够善巧的以语言文字表达所认识的意境，称为善名言。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一呢，它又称为叫做有相分别。它的解释是善名言者所起分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能力了知名言的意，称为善名言者。那么在瑜伽的卷73卷，它称为言说随觉。怎么解释呢？是有言有曲有相曲所行意。什么叫有言？有言就是有语言文字，叫做有言。能够用语言文字相来取相，这个叫做呢言说随觉。所以有言有相曲所行意，能够用语言文字来取相，叫言说随觉。所以这种明确的名言作用呢，就是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名言的作用心力很强，你能够利用名言来安立冥想言说，来寻思推求，来清楚地表达你内心的思想，这个叫做明确的名言作用。那我们刚刚讲了，只是讲到语言文字，那当然聋哑人士他们用的手语也包括在内。当然我们身体的动作如果能够明确的表达这个意思出来的话呢，也包括在内。我们音乐，你音乐能够表达出来的意思，他们熟听音乐的人他能够表达出来，很贝多芬的曲子他能够表达他在中间表示什么意思，那也是名言，也是善名言者。云门舞集跳舞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意思，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他表达出来的意思，这个也算是名言。这属于明确的名言作用。 那么什么是不明确的名言作用呢？那么在色大乘论呢，它叫做无觉辩计，为不善名言，就是不能以言语表达所认知的境界，称为不善名言。瑜伽师地论卷一呢，称为无相分别。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因尔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别，就是说你没有能力能够明了言语的意象，而不能够善巧的分别的话呢，这个就叫做不善名言。在瑜伽师地论的73卷呢，又称为言说随眠啊，无言有相取所心意，虽然有相，但是没有语言文字的取相，这样子呢叫做言说随眠。所以不明确的名言作用呢，也就是说它是直接的取到所缘境的意象，直接取境，虽然也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呢，但是不能够清楚的维系的复杂的寻思推求分析，叫做不明确的名言作用，叫做不善名言者。所以小孩子的咿呀啊，小孩子的哭声，猫跟狗的叫声，虽然也能够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他肚子饿了他哭了，这些尿布湿了他哭了，也能表达一些意思，那我们可以知道他哭了以后我们就会去检查，然后呢他表达了意思我们去检查，然后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不能明确的，他不能明确的说出这个哭是什么，是肚子饿了还哭，还是因为尿布什么湿了而哭。那这种叫做不善名言者，不明确的名言作用。但是不管是明确不明确的名言作用，在凡夫界的时候呢，它都是有执的，都是有执着的。所以我们讲赤子之心，讲小孩子的赤子之心，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小孩子的赤子之心。其实赤子之心他还是有执着的，小孩子他还是有执着，不是没有执着的，他还是有执着的。所以这个实在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是第一种的名言的分类，它分为明确跟不明确，这两种。那么第二种呢，名言的分类呢，又分为表意名言跟显境名言两种。这个就比较重要了。什么叫做表意名言？在成唯识论呢，他解释表意名言是什么呢？就是能全意的音声差别。什么是表？表意名言的表是什么意思？表就是全显的意思，也就是全表显示。意就是境界、镜像，也就是所缘境的相貌。名言呢，这边讲的名言呢，就是名句文声。那么表意名言就是说，这个名句文声呢，是依照声音上的音韵的七区变化所产生的差别而假立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在注音符号就有什么波波摩佛，然后阴阳嗓上，这种在音韵上的七区变化，我们把这个变化出来不同的声音，你给它赋予了不同的意思以后，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些音声呢而表达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我们的心也可以依着这些音声而什么呢？而思维。那这些呢都是假立出来的，本来音声是没有意思的，是我们发出了以后大家都同意这个音声代表什么意思，世间即成真实了以后，我们都同意了这个叫水，这个声音就叫做水，它代表那个可以喝的那种液体。那么当我们案例大家都接受了以后呢，那么以后讲到水这个音声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假案例出来的，它不是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用它来全显诸法的镜像。在以前文字没发明之前呢，就是用音声来表示，所以它的定义呢是用音声来讲。那么文字发明了以后呢，文字也属于名句文声所设。那么在名句文声里头呢，名的功用特别殊胜。有了名，我们把名记起来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句。所以名的作用殊胜呢，所以总称为名。所以表意名言呢，也就是能全显诸法的义理，全显诸法的镜像的名句文声，称为表意名言，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了。说实在，这就叫做表意名言。那么在八识里头呢，只有第六意识的想心所，它能够施设，能够安立种种名字来了相，来了解这个境界。我们前面讲解过想心所，所以呢，也就只有第六意识呢，有寻思心所呢，它能够圆名字而分析思维推求，而发出这个名言呢为语业。所以从这边来讲呢，只有第六意识有表意名言，只有第六意识有表意名言。第二个名言呢叫做显境名言。什么是显境名言呢？就是能了境的心心所法。什么是显？显位显了，是显示明了的意思。境呢也就是境界。显境呢就是说在我们心事上能显示所缘境，而能够呢产生认识这种境界的相貌，这种作用就称为显境名言。好，它跟表意名言是不一样的。表意名言是名句文声，是什么？是一个所缘境，是不是？它是一个相分。显境名言呢，它是一个见分。所以呢，我们把境界能够显示在心中的时候呢，产生了表象，产生了概念。好，你看那边一个东西，你就产生个概念。你不确知它是什么，但是那个概念有，那个相貌有出来。好，这个就叫做显境名言。它不同于表意名言，但是呢，它相似于表意名言的能全显诸法镜像的作用。因为呢，显境名言的这个见分的心事，它能把所缘境的相貌显示出来在心中，跟表意名言能够呢全表一个意思，这个地方是相似的，所以呢都称为名言，都称为名言。显境名言呢是前七识都有，刚刚讲表意名言是只有第六识有，显境名言呢是前七识都有，因为前七识都有了境的作用。而显境名言呢是指的前七识的见分，不是相分，因为只有见分才能够有显境的功能，相分是被显而不能显境，所以指的是前七识的见分为之显境名言。我们要定义这两种名言，安立表意名言跟显境名言，最主要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要说明名言种子的种现熏生，一切有为法的升起的相貌。这两种名言种子能够升起八识的一切见相二分，也就是八识的见相二分升起来都是靠这些名言种子升起来的，然后呢又熏成八识的一切见相种子，所以这两种名言包括了一切有为法，所以一切有为法就是名言作用，讲名言作用也就包括了一切有为法。你们觉得这边有没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表意名言是讲只有第六识才有，显境名言前七识都有，那第八识呢？我们说这两种名言包括一切有为法，那第八识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名言种子 是要说明定义这两种名言，是要说明名言种子的种现熏生。第八世现行的时候，他的现行法是不能够熏生种子的，因为他是无复无机性，不能说第八世现行的时候又熏自己本身，自己不能熏自己。所以第八世呢，他只是由名言种子生，但他不能熏习成名言种子，他自己不能熏习成名言种子。所以第八世一定要靠前七世来帮助他去熏习成第八世的种子，名言种子。第八世的见分是靠第七世去圆第八世见分为我的时候，靠着第七世见分的力量，顺便带起第八世见分的力量呢，熏习回去变成第八世未来第八世见分的种子。第八世的相分是靠前五世圆净的时候，借着第八世所产生的本质分而变现前五世本身的清所圆圆。那么靠着前五世的这个力量熏回去，带着他自己的清所圆圆跟第八世的本质分，靠着这个力量熏习回去阿赖耶识里头，变成未来第八世的相分种子。第六世呢，见相二分种子都可以，因为第六世的力量强，所以都可以。也就这样子熏成第八世未来的名言种子，升起未来的第八世。而第八世本身因为是无机无不复无机性，它没有力量熏成名言种子。有这么样，这边有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介绍讲完了两种名言以后呢，再介绍呢八世升起认识作用的时候呢，有三种分别。第一种分别呢叫做自性分别，第二种分别呢叫做随念分别，第三种分别呢叫做嫉妒分别。那么从杂记论里头呢有它的定义。第一种自性分别者，位于现在所受诸行自相行分别。自性分别的自性就是自相的意思，也就是当诸行诸现行法现行升起的这一刹那，现在升起的这一刹那，能源的心事清源所缘境的自体的时候，而能分别认识所缘境的自相，它只能认识所缘境的体相，而没有意念跟嫉妒，这个就叫自性分别，只能认识这个所缘境的自体的体相，而不能够什么嫉妒跟意念。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前面假如说有个白色的杯子的话，当你的眼视延到这个白色的杯子，你只是起来了这个相貌，白色杯子的相貌，而你的心中不能有什么有白，这个是白色，这个是杯子，这些语言文字没有，就只是那个东西的相貌，这个就是自性分别。你看到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只有那个取那个相貌，而没有去做各种的思维嫉妒的时候，这是自性分别。那么在自性分别呢，八世中的前五世跟第八世呢都只有自性分别，前五世跟第八世都只有自性分别。第七世呢，他一直很省思量，好，所以呢第七世是没有自性分别的。那么第六世，当第六世跟前五世同时升起的五同源意识，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什么去分别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跟着眼识好前五世同时圆到那个境界上吗，向上面取他的相貌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这个境界的自相，这个也是自性分别。好，所以五同源意识也是自性分别。那么又是呢自性分别的时候呢，他没有语言文字的分别，他没有语言文字的分别， 他没有区分辨别的能力，所以有的地方呢，自性分别也称为无分别。讲这个无分别是说呢，他没有语言文字的辨别能力，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没有嫉妒分别的能力，称为无分别。但是呢，自性分别呢，它能够分别诸行的自相，分别诸法的自相，它有影像产生，所以呢，它是属于呢无分别而有影像的分别，没有嫉妒分别的，但是它是有影像的分别。又我们在讲我们根本智圆真如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它是无分别无影像的，所以它不是自性分别。所以你不要把我们的圣智、根本智、圆念真如的时候当成了自性分别，不是的。自性分别也是有影像的，无分别智是什么？没有影像的。还有呢，自性分别呢是只缘现在的境界得其自相，所以呢自性分别永远都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它是限量的境界。那么前五世跟第六世的自性分别呢，都是属于显境名言，因为它没有语言文字，所以它没有表意名言，它都一定是属于显境名言。这个是自性分别。二，随念分别者，位于习尘所受诸行，追念行分别。于习尘所受行，这个习就是过去的意思，过去曾经所缘虑过的境界，称为于习尘所受行。追念行分别，就是由意念力来追忆这些我们过去所缘虑过的境界，这个时候心识起的分别作用，称为随念分别。所以随念分别的随呢，就是随顺的意思，念呢就是念心所，这种分别呢是随顺着念心所而升起的分别，所以称为随念分别。那我们下面把这个念心所解释一下。这个念心所呢，是从《瑜伽师地论》第三卷得到它的定义。念云何？位于串习事，随彼彼行，明了即一性。什么是念呢？念心所呢？于串习事，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境界呢，曾经一次一次的发生而被熏习在阿赖耶识中，你串习一遍一遍的经历这个境界，位于这个串习事，随彼彼行，明了记忆。随彼彼行，这个彼彼行就是过去这些串习的事情呢，叫做彼彼行，明了记忆性，由意念力使我们过去串习的彼彼行呢，在第六世中明了的显现出来，这就是念心所。把过去的境界在心中第六世中明了的显现出来，这就是念心所。念作何业？位于久远所思所作所说，意念为业。这是说明念心所的作用是什么。久远就是指过去的境界了，又是久远。所思指的是意业，所作指的是身业，所说指的是语业，就是对于过去我们曾经做过的身语意三业，你能够意念出来显现出来，这个是念心所的作用。这个是瑜伽师地论上面的定义。那么在成唯识论的定义上面呢，念心所呢还说它是定一为业。什么叫定一为业呢？就是念心所是定心升起的一执，也就是说你的心如果能够用念心所一次一次又一次烁烁的意念同一个境界，铭记不忘，使心不流散在这个境界上面，便能够引生定力，便能引生定力。比如说我们修属习观、修不净观都是这样，你的心在习上面观察，不离开，一直同样的圆念这个境界，这个时候你的什么止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当它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就定心所就引发作用了，这个时候就成就了禅定。所以呢，它是定一为业， 念心所示，能够成就禅定的什么依止。所以呢，随念分别呢，只有第六识才有，因为什么？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都是缘现在境，啊，它没有缘过去境，不能意念，所以只有第六识有随念分别。随念分别呢，也有比量跟非量，啊，有的地方也说它有限量。随念分别呢，有显境名言呢，也有表意名言。这是讲随念分别。第三个，嫉妒分别者，位于去来经不现见事思构行分别。讲这个嫉妒分别的嫉呢，是嫉虑，就是思虑的意思。度是量度，就是什么推度构想。那么嫉妒分别呢，就是在过去的境界、未来的境界、现在的境界上不现见的诸法升起嫉虑量度的分别。所以呢，嫉妒分别主要是什么？是私心所跟慧心所的作用，啊，合起来的作用。如果嫉妒分别在比度时候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是属于比量；如果不正确，出现了错误，是属于非量。由于它是属于不现见量，所以呢不属于现量。那么前五识跟第八识呢，只能缘境界取其自相，不能嫉妒，所以没有嫉妒分别。好，前五识跟第八识是没有嫉妒分别的。第六识呢，能够圆过去、未来、现在三境，三识的境界，嫉虑量度，所以呢，它有嫉妒分别，而且它在嫉妒分别的时候呢，是属于表意名言，是表意名言。第七识呢，只圆现在境，但是呢，它每念中呢，都严厉阿赖耶识的见分，恒审思量，直为自我，所以它呢，只有嫉妒分别。但是他这个嫉妒分别呢，是属于显境名言的嫉妒分别。好，所以嫉妒分别不是只有表意名言。我们通常都注意到第六识啊，第六识在这边思维，在推想，说是各种的嫉妒，这是属于表意名言的。但是再往内观，在里面第七识，他原第八识见分，他也有嫉妒，但是这种嫉妒是显境名言的嫉妒，不是表意名言的嫉妒。那么呢，这边说了呢三种分别，下面再说呢，前六识升起认识作用的时候呢，有五种心升起的次第。好，说起前六识五心升起的次第，这五种心是什么呢？第一个率尔心，第二个寻求心，第三个决定心，第四个染净心，第五个等流心。复次有眼视身，三心可得，如其次第，为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初是眼视，二在意识。我们引用瑜伽师地论的文来说明五心升起的次第。你们这个瑜伽师地论讨论班应该有上过这个地方，好，可是解释可能不太一样。复次有眼视身，三心可得。这是举前五识中眼识的升起为例子，来说明五心升起的次第。当眼识升起的时候呢，会有三种心次第的升起，所以说有眼识升，三心可得。如其次第，为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这三种心依次第升起来呢，第一个是率尔心升起，好，第二个是寻求心升起，那么最后呢是决定心升起。初是眼识，二在意识。初是指这个率尔心，眼识升起的一刹那，那么这是率尔心。二是意识的二，是指的寻求心跟决定心。好，这两心呢是意识心。当讲初是眼识，二在意识的时候呢，这个是约升起的事的主要作用是由哪一个事发出而说的？ 不是说掩饰升起的率尔心，只有掩饰而已，只有掩饰升起而知道。你要知道意识是前五识升起的分别一，如果意识不能升起，前五识是不能升起的。所以呢，在掩饰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共同的掩聚意识一起升起。所以在掩饰升起率尔缘境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掩聚意识随着掩饰共同圆立这个境界。可是在这个时候，主要的认识作用是由掩饰发出来的。好，这个掩聚意识虽然它跟着掩饰同时圆率尔缘境，但是主要的认识作用是在掩饰。所以说呢，出在掩饰。而到了下一刹那，二在意识，也就是说寻求及决定二心的作用呢是在意识。这个时候呢，掩饰或者升起或者不升起，不决定。好，所以不是说初是掩饰就没有意识升起，二在意识就没有掩饰升起，不是这个意思，是主要的认识作用是在哪一次控制。好，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依照瑜伽师地论卷三的文来说明，掩饰的主要认识作用只有一刹那而已，也就是率尔只有一刹那。初是掩饰率尔心，好，他的解释是：又非五识生有二刹那相随俱生，亦无辗转无间更互而生。好，这是说明率尔心唯一刹那不能相续，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讲主要作用唯一刹那不能相续，是主要作用掩饰的主要作用不能相续。又非五识生有二刹那相随俱生，啊，这句话呢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五识生在率尔心这一刹那可能为一识升起，啊，譬如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唯有掩饰升起，啊，也有可能两个识升起，或三个识，或者四个识，或者前五识全部同时都俱实升起。最主要是由在率尔这一刹那，你有几个识的因缘记足了，就升起几个识。前五识有几个识的因缘具足了，它就升起几个识。如果只有掩饰一个识的因缘具足，那么就只有掩饰升起。如果有两个识升起的因缘具足，就有两个识升起。乃至五识生升起的因缘都具足的话呢，那么前五识全部都同时升起，好，在率尔那一刹那都同时升起。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在升起的时候呢，都有相应的意识同时升起。那么第二件事情是说什么呢？就是率尔心的一刹那的前五识升起以后呢，它本身没有力量呢，主动的相续而转。也就是说呢，它的主要认识作用呢，只有率尔这一刹那，前五识的主要认识作用只是在率尔这一刹那而已，然后下面就轮到意识来做主了。所以说它没有二刹那相随俱生，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说前五识不能连续升起，是说前五识做主，而圆律境界只有一刹那的作用，它自身不能主动的要继续的升起。下一刹那换意识做主了，这时候意识决定你前五识要不要再继续升起或者不要升起。意识在下面的寻求境界的时候呢，他看要不要借用前五识，好，或者不要，这时候由意识来做主了，是这个意思。亦无辗转无间更互而生，那么这个是说前五识一刹那升起，下一刹那呢自身无力相续俱生。但是是否可能在这一刹那未生的前五识呢，在下一刹那相续而生呢？好，譬如说在率尔心的一刹那，我们是掩饰升起。好，那么下一刹那呢，是不是有耳鼻舌身这些事主动的升起呢？好，还是讲主动，注意主动这两个字。回答是亦无辗转无间更互而生。好，不会的。一刹那率尔心后，无间不间断的辗转是指下一念升起的心事呢，无更互而生。更就是变更，是指不同率尔心的前五识。好，譬如说前面是掩饰，那么下面呢更互而生呢，就是指另外四个识，耳鼻舌身识了。好， 也就是前一念是眼识升起，下一刹那耳鼻舌身时呢，它也不会主动的升起，一定由意识来决定要不要升起。所以说没有根护而生，也就是前五识它不做互相的维顺因缘，下一刹那不会再有前五识主动的升起，完全由意识来决定要靠哪些事来升起，来寻求这个所缘境。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前五识的刷耳心唯一刹那不能主动相续，不能主动的互相变动而生，这个是刷耳心。所以刷耳心呢，是前五识跟它的具行意识升起时最初的那一刹那的分位，所以它只有一刹那。此时能源识的见分呢，忽然堕到这个所缘境的相分里面，所以称为又称为刷耳堕心。好，刷耳堕心，此心只有一刹那。那么刷耳心呢，在三性中呢，一定是无记性的。好，世俗的刷耳心呢，在三性中是无记性的。前五识跟同源意识呢，在刷耳心呢，都是限量。好，下面解释二识意识寻求心及决定心。现在解释寻求心跟决定心。又一刹那五识生生已，从此无间必意识生。先解释寻求心。又一刹那五识生生已，这个是说五识生及其具行意识的一刹那刷耳心已经升起之后呢，从此无间必意识生。从此的此就是指这个刷耳心呢、啊。无间必意识生，刷耳心后不间断的下一刹那一定是意识升起来做什么主动的控制。所以这边还是讲的是他主动控制人。在所缘境上呢，分别来寻求啊，这个就是寻求心。那么在此例中呢，意识就是寻求眼识所缘的境界。寻求心的寻就是思维的意思，求就是推求的意思。意识的见分在所缘境上面呢，思维推求，想要了知所缘境的相貌，叫做寻求心。寻求心呢，主要是意识的作用，但是意识在寻求的时候呢，也会借着前五识来了境。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前五识呢也会升起，但是升起的前五识呢，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刷耳堕境了，所以不能够叫做刷耳心。这个由意识控制而升起的前五识呢，也称为寻求心，啊，也称为寻求心。所以虽然前五识呢也称为寻求心呢，但是呢，这个前五识它升起的时候本身没有思维推求的嫉妒分别的力量，它只有自信分别，它是意识来帮助意识寻求所缘境的。所以真正的寻求心呢，只有在意识有。好，这就是于伽所说的寻求心为是意识的道理。对，主要是意识在做寻求的工作，但是前五识可以应意识的要求而升起来帮助他寻求境界，而不是说到寻求心的时候前五识全部不升起，不是这样。那么世俗的寻求心呢，在三性中呢，只是无记性啊，一定是无记性的。意识的寻求心在三量中呢，在散性位置通于比量及非量。那么前五识的寻求心是限量，所以寻求心的升起呢，可以是一刹那的，也可以是多刹那的，它升起的长短不决定啊，由意识决定它要寻求多久。从此无间，或时散乱，或耳识生，或五识生，随意识生。在意识寻求所缘境的时候呢，会有两种状况出现，一种是散乱的意识升起了，一种是不散乱的意识继续升起，这两种状况发生。那么呢，这一段文呢是说的是散乱发生的状况。从此无间，或时散乱，从此的此就是指这个寻求心。寻求心开始，意识的寻求心开始了以后呢，在寻求中呢发生了散乱的状况。好，散乱就是指意识呢，它的寻求心呢变得不明了了，不集中了，也就是不专心了。 他不专心在呢原本的寻求的所缘境上面了。在这个例子上面，第一刹那是什么？眼识在主控。第二刹那意识以后呢，然后后来呢意识就开始呢不再在眼识这个所缘境上面呢寻求了。或耳识声，或五识声中随一识声。当意识的寻求心一散乱的时候呢，意识就不在原来的境界上寻求了。这个时候呢，又进入了什么？率耳心，进入了下一个率耳心。或耳识声啊，如果是耳识升起的因缘具足，就是耳识升起。或五识声中随一识声，五识声中只要因缘具足的事都可以升起。那么为什么这边讲说五识声中随一识声呢？因为我们前面举例的时候是举眼识为例，只举了一个识，所以这边接续而说呢，还是举一识为例，所以说随一识生。也就是下面的一个前五识的率耳心升起了。若不散乱，必定意识中第二决定心生。那么现在呢，是说明在寻求意识的寻求心不散乱的状况是怎么样。若不散乱，如果意识在所缘境上他很清楚明利的寻求，没有散乱的话呢，必定意识中第二决定心生。在意识寻求心之后呢，意识就会对所缘境升起了决定心了。好，那么意识的寻求心是第一个，好，决定心在寻求心之后，所以就称为第二决定心生了。好，所以第一是寻求心，第二是决定心。什么是决定心？决定心的决是决断的意思，定是印定，就是经过了寻求心之后呢，它决断了，印定了所缘境就是这个境界，决定了，这个叫做决定心。如同寻求心意识在决定心时有可能是单独升起呢，也有可能是与前五识并起，但真正的决定心呢是在意识。好，真正的决定心是在意识。决定性在三性中呢也是无记性的，也是无记性。那么意识的决定性呢，在散性位呢是通于比量或非量。好，前五识的决定性呢还是限量。那么同样的呢，决定性可以是一刹那的，也可以是多刹那的。为什么呢？你不是说哎决定了以后呢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决定呢？不是，决定性以后呢不见得马上下面的染净心会升起。在染净心未升起之前呢，这个心是还是什么持续下来的。好，所以它可能有多刹那的状况，有多刹那升起的状况。由此寻求决定二意识故分别境界，这个是解说寻求心跟决定心的功用。由此寻求决定二意识故，这个是说明真正的寻求心跟决定心呢在意识。虽然在此二心呢有时候也有前五识升起，但是只是帮助意识而已。分别境界，这是说明意识在寻求及决定心的功用是分别，分别率耳心的前五识所缘的境界。意识用表意名言来嫉妒这个所缘境，来寻求这个所缘境，来了知这个所缘境是什么，来决定这个所缘境是什么。所以说由此寻求决定二意识故分别境界。决定心后方有染净，这个是说在决定心以后呢才有染净心升起。染净心的染就是染污的意思，就是指不善性跟有负无记性。净是指洁净呢，是指世间的善性及无负无记性。所以它不是指无漏心，是指有漏位的善染无记。染净心是前六识都有，但仍是以意识为主。但是呢，染净心只有一刹那，一决定它的染净以后呢，后面就成了等流了，后面就是等流心了。所以染净心是通善染无记三性的。染净心在意识的散心位呢也是通三量，前五识呢是为限量。此后乃有等流演示善不善转，而彼不由自分别力。这个是说明呢染净心后呢有等流心生。此后乃有等流演示，此后是指染净心后叫做此后，乃有等流演示， 意识分别染净之后呢，眼识等前五识呢也有等流心升起，善不善转，这是说明等流心是在善不善无记三性上等流。而彼不由自分别力，彼就是眼等前五识，前五识的三性等流是由意识的分别力而决定的，来决定它是善不善或者是无记的，不是前五识自身的分别力量来决定的。所以说而彼不由自分别力，乃至此意不去于尽，今而所失，眼意二事或善或染相续而转。这个是说明等流心还是以意识为主，跟等流心时间的长短。乃至此意不去于尽，此意就是 只是从率尔寻求决定染尽等流心，在同一个所缘境上分别相续而生的这个意识，它都是沿着同一个境界的，不去于尽，只要这个意识它没有改变，要去向别的其余的所缘境，它不缘别的所缘境的时候呢，境而所识，这个意识还是在原来所缘境上面不散乱的活动，而没有改变所缘境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境而所识，眼意二识或善或染相续而转。在这段时间内，眼识及意识这两识啊，因为我们前面是举眼识为例子的，或善或染。是说从染净心所升起的，或是善心，或者是染心，或者是无记心，相续而转。眼识及意识呢，就是等流这个善心，或者等流这个染心，或者等流这个无记心，相续不断的升起，继续的升起活动。好，没有改变所缘境，它就相续的等流下来。这个就是等流心。又由二种因故，或染污，或善法生，为分别故，即先所引故。这个是说明呢，前六识染净心及等流心升起的因原因，又由二种因故，或染污或善法生。染净心跟等流心都是由染污心或善法心或无记心升起的，所以说或染污或善法生。而这染净心及等流心升起的原因有两种，哪两种呢？为分别故及先所引故。这两个因，一个是分别，一个是先所引。分别故啊，什么叫做分别故呢？是说这个事它本身有力量，它的分别的能力强，它能够分别这个所缘境是染是净是无记，由事的本身来决定，它本身有力量决定，叫做分别故。先所引故是说事的本身不分别三性，它是随着前一念心事的染净无记而引申至事的相似的染净无记的等流，叫做先所引故。意识中所有由二种因，意识中的染净无记心呢，是有分别也有先所引这两种因的，由分别为因而升起的就是意识的染净心，好，由先所引为因而升起的就是意识的等流心，所以它是有两种因的。在五识者唯由先所引故，这是说前五识所有的善染无记呢，一定是先所引为因而生的。所以者何？的提问说，为什么前五识唯有先所引为因呢？由染污及善意识力所引故。这是解答提问呢。前五识的善染无记是由意识的善染无记的分别力所引生的，不是前五识自身所决定的。从此无间于眼等事中染污及善法生。我们要知道意识在染净心及等流心的时候，前五识不决定是升起的，它可能升起，它也可能不升起，但是只要意识升起，有了善染无记性，从此无间，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有前五识眼等识的升起呢，一定会受到意识的影响，而同样有相似的善染无记性升起，不由分别比无分别故。这个就是指前五识的三性呢，只能受到意识的影响，而不能自身决定的原因是它唯有一念什么明了性的自性分别而已，它的分别能力不够强。而意识呢，它有自性分别，它有随念分别，它有嫉妒分别，特别的是它有嫉妒分别， 所以他的分别能力特别强，所以从寻求、决定、染净等流都是由意识来做主。不由分别是说前五识的分别力没有意识强的意思，彼无分别故是说前五识呢没有意识的嫉妒分别，只有自性分别，而不是说前五识什么分别都没有。由此道理说言等事随意识转，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道理呢，所以经论上面讲呢，言等前五识呢是随着意识而活动而转，啊，这也就是意识是前五识分别一的道理。我们把这个等流心总结一下呢，等流心的等就是相似的意思，流就是类别的意思，前一法跟后一法是相似类别，称为等流。染净心后无间随起的心事呢，或善或染或是无记呢，都跟染净心是相似的类别，所以叫做等流心。好，等流心呢是前六识都有的，等流心呢也可以是一刹那，也可以是多刹那，相续不间断，一直遇到了别的因缘，另外有了新的所缘境，等流心才停止，而新的率尔心升起。那么世俗的等流心是通善染无记三性的，那么等流心在意识的散心位是通三量的，前五识是限量。如眼是身乃至身是因之一耳，在说明五心次第时，先前举眼识为例呢加以说明，现在列举其余耳鼻身舌身识呢升起五心的次第呢跟眼识升起呢是相似的。好，这样呢把这个五种心升起的次第呢讲完了。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听得懂吗？听得懂哈。为什么？因为后面后半段没讲，先是讲到这边，后面还有要讲的，请讲。 阿弥陀佛，那个这里那个法师刚才讲率尔心，然后后面又由意识又接下来产生的那个眼识，不是叫他做率尔心，而是还是在那个寻求心，或者还是在那个决定心里面。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怎么样子在用在我们日常生活或是禅坐，而这个对我们那个，因为这个好像很细微，我们一般都察觉不到。然后也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事情。 是我们一般察觉到的时候都是到了寻求决定以后了。一般察觉到的话，我们直接接触到境界知觉那一刹那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后面就开始寻求。好，所以我们察觉到大部分都在寻求上面，寻求决定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呢心第六识都是在用表意名言做各种的推论的分别，推求的分别。所以这个时候你比较会感觉到，而我们直接缘境界的那一算那一刹那的算尔呢，通常我们不太能够注意到，不太能注意到，除非你故意的说，我现在很主动的说，把头像突然看过来，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在前面我先做一做，我都不要分别，什么都不要想，然后我再看，我看到那个，哦，这个就是算尔，一看到那一刹那，这就是算尔，那么你可以感觉到说有算尔这一刹那。那其他的话我们决定的感觉到的时候都是第六识在作用。所以呢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心整天在作用，都是谁在作用？都是意识在控制，对不对？大部分都在意识在控制，只有率尔那一刹那可能是前五识控制，但是那都很短暂，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都是意识在控制。所以我们讲说意业控制了什么身业跟语业嘛，所以意业决定一切。对，那意识又都是在什么上面分别？两种名言里头都是在什么名言上面分别？都在表意名言上面分别吗？是不是？你很难说我们的意识都是在看这个东西就 心就是跟着这个，都心都不做分别，你一看就是哦，麦克风，对吧？你想这是麦克风三个字，你已经在表意名言上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各种分别其实都是在表意名言上面活动。这个到后面会讲到为什么要讲这些，都是为了破一个执着，再破一个我们现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讲离言自性，讲假说自性，我只要跟你讲表意名言、显境名言就可以讲完了。为什么要还把三种自性带进来？为什么要把五心位带进来？今天就稍微提一下。率尔这一刹那，我们是不是老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以前都是突然间都是清净的，然后呢一开始有思维了，就觉得我们现在怎么不清净呢？是不是？我经常有人会这样讲，我们本来都是清净的，然后一有你的念一升起以后就不清净了，是不是？对吧？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讲法嘛，本来清净的，然后你一分别就完了嘛，就不清净了。那所以呢，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分别之前的那一刹那嘛，是不是？对吧？因为有了分别以后就不清净了嘛。那分别之前呢，什么是清净的嘛？所以我们就要去什么追求分别前的那一刹那嘛，对不对？好，那分别前那一刹那是什么？分别就是什么？寻求了嘛？我们现在讲的分别就是什么？语言文字上的分别了嘛？就是寻求了嘛？那他前一刹那是什么？现在跟你讲是率尔。那率尔的时候你清净吗？如果率尔的时候你清净，然后呢开始寻求，你就不清净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圣人，然后一开始去想东西的时候你就变成凡夫了，所以佛就不能想事情了，佛也不能讲佛法了。因为什么？他一讲法他就开始思维了，他就什么？就变凡夫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道理知道说什么？你认为率尔那一刹那看到那个境界而没有分别的时候，你认为那个时候是清净的，这个观念是错的，这个观念是错的。但是呢，我们都认为，我们刚刚讲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分别？是自性分别，就是你只看到这个东西，你没有分别嘛，对不对？所以是自性分别。我们刚刚讲自性分别是无分别的分别嘛，是无分别有影像的分别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讲三种分别，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讲到五性，就是告诉你率尔这一刹那。嘿。是率尔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不是没有分别，是你在分别别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昏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分别 OK。 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要把什么率尔心延长嘛。如果我们认为率尔心是什么清净的时候，我们是要把清净心延长，因为到第二刹那你开始寻求就是什么不清净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率尔心延长。如果率尔心是清净的，对不对？我们就要把率尔心延长嘛，延长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一直保持是圣人嘛，只要不起分别嘛就是圣人嘛，所以就要把率尔心是延长嘛，对不对？好，那率尔心要怎么延长？率尔心怎么延长？好，率尔心我们刚刚讲了，率尔心它本身是无分别的，对不对？它是有影像的，对不对？那我请问各位，你们在修止的时候你是怎么修？你是不是取一个白骨像，然后呢把你的心就把它铭记不忘在你的心中，把那个像一直显现出来，是不是？你就不能叫它白骨，对不对？你就是把那个白骨的相貌取出来，就让它在那个地方嘛。这个跟把那个率尔的境界一直放在那边延续不是一样的吗？只是你率尔的时候是限量境界嘛，随念的时候是把过去率尔你见到的那个境界把它什么继续的铭记不忘出来吗？对吧？它也是什么无分别嘛，有影像嘛，所以叫无分别影像嘛，无分别影像的所缘境嘛。那这个是修什么？修止嘛， 有没有观？没有观啊，观是有分别影像嘛，有分别有影像嘛，对不对？他修止的是圣人吗？不是嘛。所以你把率尔这一刹那继续的延长来修止，或者你以为你修止就能把这一刹那一直延长的话，就变成什么清净心继续的延长是错误的嘛？因为什么？这一刹那率尔那一刹那本来就是有漏心嘛，本来就是世俗的有漏心嘛，对吧？所以呢，你把它继续延长，还是世俗有漏心的延长吗？只是因为你不学经教，你以为率尔心是什么？是清净心。因为怎么在率尔心的时候没有有相分别嘛，没有什么有分别影像嘛。你以为它是清净的嘛，因为它无分别嘛。它没有嫉妒分别嘛。所以你就以为它是什么清净的。所以你就要把它延长，你用什么随念心，用这个念心所要把它延长，你就以为这个就是清净心。就错了，因为什么？因为率尔心本身就是有漏，你只是把有漏心继续延长而已，怎么能够成就圣道呢？这是不能成就圣道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要告诉你，讲那么多就是要告诉你，率尔心就是什么有漏的。我们老认为那个第一念就是什么清净的，是错误的。第一念就是什么有漏的，它是无分别的，但是它是有漏的。它不是无分别智，它是无分别有影像。无分别智刚刚讲的是什么根本智，是什么无分别无影像，对不对？无分别智是无影像的，它是有影像的，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不要老被骗说啊，就是要找那一刹那，要找那个头。没有，那一刹那本身就是有漏的，有漏的心事。哎，只是说我们通常我们的心都是在什么地方分别？都在表意名言上面分别，都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第六识。所以呢，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的时候，凡夫的心在这个上面就是有分别影像。好，它是有漏，绝对是有漏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前，那率尔的那一刹那，它还是有漏的，它叫做有漏的无分别影像，它是一个自性分别而已，并不是说它就变成无漏的那个无分别了。在这边，那同时这就变成修行的道理。那你误认为了这样子，就要把这个心延长，就以为修止，这样去修止，就是什么？就是在什么变成圣人了，在修圣道，这就错了。OK， 尤其是你这样子来做以后，等到修止的时候，有了境界出现了以后，突然一下，这个世界好像不见了，对不对？就是一念清净心，明明了了，明镜而住，是不是？指向成就嘛，明镜住成就了嘛，对不对？然后呢，等到从这个定中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又现前了。所以这一切是都是我的心生出来的嘛，不是吗？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切世间这一切法都是我的心生出来的嘛，所以我的真心生出这一片世界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时候就讲了，我有真心了，对不对？所以你在佛法的义理上面你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他这样讲你就这样子认为，尤其你去跟着他静坐之后，他那个一下啊、哦，你那个时候有点相应，有的时候你只有点相应了啊，有一些境界出来，好像身体不见了，觉得如云似雾一样啊、哦，等着出来又都出现了，你就认为说啊，这个就是了。为什么说他暗证？就是没有经论的依据，明明没有证，而真上慢以为自己证了，所以叫暗证。所以说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怎么直指人心？不是吗？你在显经名言的时候，你在率尔这一刹那的时候，你能够跟我沟通吗？我们大家都看着这个杯子，然后呢，我们就沟通了吗？我们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就看着这个杯子，继续下去，显经名言继续下去，我们就沟通了吗？没有办法嘛，沟通一定要靠什么？表意名言嘛，对不对？不论是语言文字的沟通，不论是手语的沟通， 不论是音乐的沟通，不论是舞蹈的沟通，这所有的沟通它都表达你心中要所想的意思嘛，这不都是表意名言吗？所以显境名言它只有在那一刹那嘛，而且它还是有漏的。所以佛菩萨才要安立啊，安立语言文字，因为我们的心最厉害就是在语言文字上面什么去分别嘛，做种种的嫉妒分别嘛。对吧，所以把下次要讲的头又讲完了。我下次还再重讲一遍。哎，这样子。还没问题。 法师请问一下那个一名言的性质分类齁，分表意名言跟显境名言。那这个显境名言有一点不是很能了解。然后请法师再解释清楚，就是我的不清楚的地方是说，表意名言即是说全表这个义理那全表义理里边有不是心所有法的吗？在那个当下，就是显境名言里边有表意名言。我这么思维的话，就是说表意名言跟显境名言我有一点弄不大清楚。就是说当我在全表一个名言的时候，那时候是表意名言。那全表的时候没有心所有法吗？那就是说，就是我这里面就有点弄不大清楚，说能了境的这个境，这个境是指的什么境？那显境这里指的境又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弄不大清楚。云法师开始。 可以。讲到表意名言，它就是说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你心里所想的、所认识的东西，所以语言文字能够表达。把你心中所想的东西所全表出来，借着语言文字全表出这个境界来，这个叫表意名言。那么显境名言是说它一个作用，心事的一个作用，它能够呢把让你的心能够呢了知外面的境界，看到这个境界，了知这个境界是什么，所以它有一个了知外面境界的作用，也就是见分缘起相分的作用。OK， 好，所以有这个两个是相似的。表意名言是说他用语言文字能够全表一个意，他能表达一个意出来，所以当我们讲了这个语言文字之后，你就了解啊，这个讲到水，我们就知道讲到水这个字的时候，这个表意名言的这个语言文字的时候，他就全表一个事情出来，他能全表这件事情，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说他没有见分，他也有见分，是意识在那边，但是呢他讲的是相分的这个意，这个名言本身他能表达一个意出来，讲的是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讲见分的事情。而显境名言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什么见分的事情。前六识前七识他能够把这个境界在你的心中显现出来，能够显了这个境界。如果他不能显了的话，你就看不到那个境界，不能觉知那个境界嘛。当它升起的时候，你觉知到那个境界，所以就代表这个境界已经在你的什么能知的心中显现出来了，你才能够什么了知它嘛。所以它有这个作用，见分有取境的作用，这个取境的作用，了知这个境界的作用，就叫做显境名言。那为什么都叫名言呢？因为它们都有全表的作用，全显的作用，都有显示的作用，对吧？本来没有水，水在那边我们都不能够全显，但现在知道给它命名一个名字叫做水的时候，我们讲出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水，都知道讲的是那件事情，就把那件事情显示出来了，表达出来了。对。那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也都是能够把这个心，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我们能够了知到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是相似的，所以都称为名言。但这两个名言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相分，一个是见分。那这个相分的这个表意名言呢，是只是属于第六识的。好， 前七世的境界啊，前第七世跟什么前五世的境界不能称为表意名言，他们是相分，但是不能称为表意名言，哎，是这样子。那同样的，第六世的那一个心，它还是称为显境名言，但是它在跟表意名言相合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它就称为什么？是表意名言的见分，那个时候就不称为显境名言了。它只有在什么，在跟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同样缘境而升起那个境的时候，像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意识也同样显现出来这个境界的时候，跟前五识缘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叫做第六识的显境名言。它也是只有自性分别，那个时候第六识只有自性分别，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两个的分别在这边。而定义他们的最主要定义，最主要是说，当你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会熏回阿赖耶识去，变成以后法要升起的种子。以后法要升起的种子。所以在讲到名言的时候，最主要是讲都讲名言种子，名言种子嘛，都是要讲到从名言而熏回种子的作用。所以刚刚才会讲到第八世它不能熏，所以第八世呢，你不能讲到说有名言种子，不能讲到说能熏习名言种子，但是它是由名言种子生，这样讲好吗？那今天就到此结束。